我在重庆南路一段贵阳街口中都不是一点了。今天总统府的前面有警察，很多警察跟总统府连的宪兵啊，还有一些警察是拿着政报盾牌挡在前面。今天总统府不开放参观，然后自称中华民国总统的那一支，他钻狗洞跑了。目前在总统府前面的停车场，只有一些摄影哥拿着照相机的观光客。啊，目前我所看到的参加游行的民众，现在很多人，现在全民叫早。现在时间11:06，哦，其实我也刚到，我的一些朋友在队伍里面。觉得今天看到的人似乎不是很多，而我想还是有一些朋友在里面，不管他们是乡民还是网友，有上脸书的，有上 PTT 的，有上什么的。我觉得这种事情，这种事件， 修理一摆，你后边哎，安那买买两台，买两台甲买，这个买下靠，买两台甲包围了，拢买点台台，吃多遐块，你咪来爱有啦。哎，爱有啦，爱 吃啦，人接受发多啦。 对， 人说无人吃，你讲。 我无法哩，无法哩啊！你讲我求真诶人接， 爱有 点点啊！你讲。 你人也无接啊？ 我无接。你人无接 啊？我也没接， 我也没接。 我刷掉不了。 哎啦，啊人要 等刷掉啦。 修多遐， 应该人接就爱行第二的那个会场。啊！叫大家先离开，再过来行。 我紧啦，我 紧 啦，你 话紧啦，你话紧。哎呀，无紧，银行大 家去集合啦。啊，本来要包围总统府，那会闭路。 啊，你那总统府检查检 查。包围总统府啦，敢是要包围总统府？你无看遐人 较济。 敢加油加油！大家听住，你啊，广东、广东、澳门，你很干净，快坐下。第三，我们不敢停。第三。给咱做生意咯，给咱平平咧，你遐想做诶，都唔对，咱拢唔对。好师兄，怎么恐怖？恐怖！爱现场人接公道，爱现场人接公道，卫生，你遐想做诶，卫生，遐想做诶，卫生，去查人去，打人，去查人。打！加油！ 哎哎哎！你 们都是那个警察官。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！打 跳起来，杨哥！哎呦，你要狂还滚动！阿东哎，慢哥！丢毛将哦，你打完，作威作福。 要绕一圈再走爱国爱国区。拄只爱广播呀，哎呀，安怎就变安怎？我只来。 我靠！你是人已经走去七十多了，已经走到这边去。 我对对你看一下， 对，那讲话我是没得问题。师傅， 大家加油！ 于是呢，就跟一些五六十岁的中年人，再聊了一些。我是没有看到说我在军中那一年九个多月，我那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肢体冲突了 ，but。 自由广场， 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军中不当管家的事情，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他是在社会的弱势底层，再说是军中也是分阶级，不管是位阶、他的职别，最后是在于说他的身份背景、社会地位，有特权的人、军人子弟。他要真正奢侈的人，奢侈的人就不会当兵。有一点钱的人就是不用当兵。可是像我这种头脑有问题的人就可以把兵当完。我刚才从人行道上面清洁箱随手拿了一支菊花，我随手就拿起了一支菊花。跟着队伍前进，他有一台前导车，就跟着一起前进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外交部的后面。今天要遇到的人都没有遇到。这次机会不只是准备要当兵才当过兵，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， 里面还有很多是更糟一点，就曾经当过兵的中年人。